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太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番外第21集，欲望通道。长青叮嘱冬至，像是要从他脸上看出朵花儿来。 你说你是真的，有什么证据？ 没有证据，但你们现在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？ 幻境。 哪来那么多幻境？你们也是修行者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来个幻境就把你们套进去？我们现在应该在那边梳理。 长青心头一动，他想起刚才看见去世已久的母亲。 这是一本能够实现愿望的书， 应该是一本能把人内心的欲望放大的书。 小赵揉着肿起来的包，呲牙咧嘴，一脸茫然。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 案子发生到现在，书成了一条游离在死者之外又不可或缺的线索，连尹组长都感觉到了苏环的死可能跟屠剑有关，更何况是长青跟看潮生。他们只是没想到这本书居然可以把人吸进来。 你们最想得到什么，书就会给你们什么。书的每一页应该就是一条通道，每多一个欲望，人就会被拉到下一个通道里。 冬至说着他们的猜测，长青点点头，他估计也猜得差不多了。刚才才会喝住小赵不让他离开这个会议室，因为只要一出去，估计又会去了下一个空间，他们要再找到人就更困难了。 那你是怎么进来的？ 师父送我进来的。 龙举来了。 在看潮生心里，只要有龙身在，那基本上是没有解决不了的麻烦了。冬至挑着小赵能听懂的部分把这里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，但小赵依旧难以置信。 我们现在明明就在会议室，哪里也没去啊。 书里的每一个空间都是根据你们的记忆营造出来的，记忆清晰细节就清楚，记忆模糊细节就模糊。你刚才说你下楼去买蛋糕，结果连一路上的情形都不记得了，不是吗？ 那其他同事 也是假的。你现在什么也别想，站在门口往外看，什么也没有。 小赵一言照做，然后他愣住了，走出了这间会议室。明明就是局里的公共办公区域，这一层就算到了晚上也都有人在值班，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只有走廊的灯亮着，其他的地方全部都没人。今晚应该是谭姐值班才对。小赵的念头刚起，就看见谭姐从拐角处走来了，朝他招手。 哎，小赵，你怎么还没下班啊？哎，正好，来来来，帮我个忙。 小赵下意识要踏过去，身后被人狠狠一拽，后退数步，再抬头一看，谭姐不见了。小赵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 不是让你别乱想吗？ 不想了，不想了。 你是怎么进来的？ 我师父送我进来的，他现在去追查书的来源了。 有线索了？ 在苏环之前的那名死者，就是同样借了这本书，后来车祸身亡的那个人。当时苏华还没有在那个图书馆工作，经手图书借阅的是另一个馆员。尹组长他们查到这个人的下落了，那边有我师父在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先把你们带出去再说。 小赵半天也没等到他们的下文，见冬至一直盯着地上瞧，不由得着急起来。 冬主任，我们怎么出去啊？ 我也不知道，师父没告诉我。不过反正来都来了，急也没用，先坐下来想想办法吧。 小赵拿出手机想打电话求救，却发现手机完全没信号。看潮生抓抓头发，突然一跃而起，身形变成了一只大黄猫，围着办公室周围狂奔一圈，上蹿下跳的被跟踩了尾巴似的，嗷呜嗷呜的叫了一通，然后又在半空变回人形落地。 真的没办法出去，这里不是幻境，根本没有边界。 小赵目瞪口呆地看着看潮生由人变猫再又变成了人，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呢。 别费劲了，闲着也闲着，我们来玩一个真心大冒险吧。 冬至 盘腿坐在沙发上，剑就放在旁边，他的姿势闲适的好像在家里跟朋友小聚一样。 你都什么时候了还玩什么玩，赶紧想办法出去。 玩一局出去之后，我帮你们在师父面前说一句好话，少扣半个月奖金。 那来吧，多玩几局。 做妖怪做到你这么没节操的份上，也算是妖界耻辱。 看超生闻言又要炸毛，冬至忙按住他，把游戏规则讲明白了。四个人投了骰子，点数最少的要在2秒钟之内回答点数最多的人的问题，回答不上或者拒绝回答，就要为对方做一件事。很简单的小游戏。 哪来的骰子？ 四个人围坐在一起，冬至手掌一翻，手心露出了3枚骰子。 我带了。 你随身带着骰子干嘛？ 跟龙局玩啊，我本来准备今天跟他小赌怡情的。 啊，赌什么？我也玩。 输的脱一件衣服，你要玩吗？ 我。 冬至把手里的骰子往前面的茶几一扔，扔出了一个17点。 好了，轮到你们了。 看超生觉得这个游戏很无聊，嘴里嘀嘀咕咕问没完。长青倒是很平静，也没提出异议，跟着就丢出了一个12点。小赵丢出了9点，看潮生最多是6点。按照规则，轮到冬至向看潮生提问。 我跟龙局的事情总共也没几个人知道，为什么上次我跟师傅回特管局的时候，连看门大爷都多看了我们两眼？是不是你说出去的？ 提起这件事，冬至就忍不住的嘴角抽搐。看潮生毫不犹豫的就把何玉给卖了。 我没说啊，是何玉打嘴巴。他跟谁聊上两句就会说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不要跟别人说，然后就把你们的事儿给说了。上回我正好在旁边听见的。 这个何玉。 大家继续投骰子，这次点数最多的是长青，但最少的却变成了小赵。 你喜欢吃什么？ 麻辣烫。 嗯，继续。 长青扔出骰子，这次是小赵扔的最多，冬至最少。 冬主任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？ 那可多了，我很贪心的。 这种答案违反游戏规则了呀，你得说一个具体的。 我想要跟一个人在一起。 暗恋啊？ 现在已经在一起了，所以我没什么想要的了。 不会吧，你这么容易满足？ 现代都市每个人所求的都差不多，但很多人终其一生忙忙碌碌，也未必能追求到。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富二代官二代，但有的人即使操劳了一辈子，财富和官职也未必能顶得上那些二代的起点。欲望使人不平，不平使人愤懑，愤懑则衍生心魔。就算是小赵这种人民警察，为了惩治罪恶而奔走，他也只是个普通人，有着想要升职加薪娶女神的愿望，所以啊，他也不太相信冬至一点欲望都没有。就在两个人说话的时候，看潮生忽然发现有点不对劲了。小赵的脸呢是微微侧向冬至的，但他落在地上的影子却不是。 本期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